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，谁把它丢在风里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药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。 2018年度国考笔试成绩昨天公布，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的职位合格分数线享受政策倾斜。中科院云南天文台取得重大突破，成功探测到了月面反射器返回的信号，在国内首次实现月球激光测距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清洁取暖不是一刀切的煤改电、煤改气，而是对煤炭、天然气电、可再生能源等的统筹策划。环保部通报，2017年督办的80件重大案件均已按时办结，环保热线去年共接报60余万件举报，大气举报占60%。1月31号晚，丁酉鸡年的最后一个满月夜，天空将上演一场万众瞩目的月全食大戏。届时，只要天气晴朗，我国几乎所有地区都能欣赏到一轮红月亮高悬夜空的迷人景象。近日，一套甲骨文表情包走红，设计者清华大学美术院的教师表示，甲骨文是活化的，不是高深莫测、拒人千里的文化符号。篮球明星科比获奥斯卡奖最佳短动画提名，其参与创作的《亲爱的篮球》将角逐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短片。其90届奥斯卡奖提名名单日前揭晓，《水形物语》一马当先，获13项提名。 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，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，无影无现，就当全是一场梦，不必掩饰我的错，无奈的苦笑，不必找坚强的理由，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，让我眼神没有焦点，泪水模糊我的视线。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，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，让你挂念？我只能说，如今我已无处可躲。当我默默黯然回首，当我看尽潮起潮落。 赢了你输了世界又如何，来自于林志炫。当年的少华二许，许美静、许茹芸升任的只差七天，命运却截然不同。许美静2000年之后基本已经销声匿迹，许茹芸虽然再难重现往日的巅峰，却依旧可以用云式唱腔温柔地诉说着她的故事。来听这首许常德的词、季中平的曲、许茹芸的代表作品《独角戏》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待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。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贷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

上次犯的错，反省出梦想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享受过提心吊胆，才拒绝做爱情戴罪的羔羊。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，握紧就变黑暗，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。阳光在身上流转，等所有业障被原谅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商务部昨天发布了数据，2017年中国网络销售的零售额达到了7.18万亿元人民币，销售额同比增长了32.2%，增速呢较上一年提高6个百分点。25号，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4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。1月27号，红海滩国际生态旅游年拉开序幕，首届红海滩定向越野邀请赛将正式开赛。卫计委昨天指出，我国现在全科医生的数量是20.9万，按照2030年每5万人5名全科医生来计算，目前还有50万的缺口。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孙强团队24号宣布，成功培育出世界首个细胞克隆猴，这标志着中国将率先开启以猕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时代。25号，中国、伊朗、巴拿马、中国香港特区海事主管机关经协商达成共识，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开展桑吉轮和长风水晶轮碰撞事故安全调查协议。经中央军委批准，我军首批新军事训练大纲日前正式颁发，标志着新体制下军事训练内容体系构建取得重大性的阶段性成果，为新时代军事训练提供了重要法规遵循。公安交通管理局日前公布数据，截至2017年底，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.17亿辆，其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和微型载客汽车达1.70亿辆。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千金不换，他已熟悉我的汗，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背了6年半，我每一天陪他上班。你借我，我就为你保管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， 遗憾是它已与你无关。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走得好缓慢，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，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？借了东西为什么？ 来自于伊森陈奕迅所演唱的一首歌曲《你的背包》，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泽林。我们呢都会有这样的冲动，有时候呢兴奋到难以抑制内心的欲望，便会呢将一个当时察觉不到，可能不会用很久，实际上也确实用不到的数码产品买到了手，用了几次便放进柜子吃灰的数码产品也不在少数，比如呢说拍立得、无人机等等。你有中过招吗？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，你都买了哪些放进柜子吃灰的数码产品？积极参与互动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乐车帮提供的 4S 店100元现金保养抵用券一张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，是来自于陈慧琳所演唱的《红眼睛》。